何才不眠的夜晚独自闪耀。 总是投不进，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，

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会微笑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I wanna bring you

突然出现另一个他，

Fly away，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

都享受暧昧的痛快。